弥陀佛。先更正一个错误哈，那个讲义一，第一项，唯识学解说佛教中的四大论题的第三项，什么是有情的直取根源？那个源字错掉了，改成那个三点水一个原来的源，源头的源。那么请把课本翻到第一页。讲义翻到第六页。第六页的第五行。一时。我们上次在讲解一时。那么它的第二项，西方三师有三种说法，第一个是菩提留支的说法，已经讲过了。第二个是长耳三藏的说法，它分成两种，第一个两种时，这个也讲过了。那第二种呢是讲三种时，三种时里头的第一个分段流转时讲过了，第二个不思议变异时呢也讲过了，现在讲第三项。假名施设时，那这个第三项的假名施设时呢，它又分成了三种时。第一个呢叫做迦罗时，迦罗时呢此番别相时，如来戒律大戒时闻，小戒时不闻，出家时闻，在家不闻，国王得闻，愚人不闻。印度人呢说这个时啊，它的语法有两种。那么第一种呢就称为迦罗时，那第二种呢就称为三摩耶时，就是下面的第二项，这个三摩耶时。迦罗时呢是实时，实在的时。三摩耶时呢是假时，真假的假。这个印度外道呢，他们执着时间是实有的，时间是万法升起的清因缘，所以呢印度的外道多用迦罗时这一个词呢表示时间。而在佛法中呢认为这个是邪见，所以呢为了避免与外道混淆，所以佛法中呢除了在戒律中用迦罗时以外，经中呢多用三摩耶时。所以佛法中它不是不用迦罗时，他用的比较少，在戒律中时候有用的，经中都用三摩耶识这一词。那么在戒律中呢，实时、非实时，还有这个实要、实依，这个时候呢是用迦罗一词来表示时间。那么有人问，为什么戒律里头呢用迦罗而不用三摩耶来表示时间呢？回答说，在如来的戒律中呢，大戒时闻，小戒时不闻。这个比丘戒、比丘尼戒，只有受了大戒的比丘跟比丘尼可以听闻，而受沙弥戒或者释迦牟那或者沙弥尼戒的小戒者，他们不得听闻比丘戒跟比丘尼戒。出家时闻，在家不闻。又出家五众的戒律呢 只有出家众可以听闻，那么在家的白衣呢，不得听闻。那么在家的白衣中呢，又分成两种，国王得闻，愚人不闻。国王可以听闻，其余的人呢，不能听闻。为什么？为什么国王可以听，其他人不可以听？国王最怕什么？国王最怕别人抢他的位置，对不对？所以国王的疑心很重。那你在戒律的时候，你不让他听闻，他不知道你们做些什么东西，他会怀疑。什么力量最大？宗教的力量最大，宗教结社的力量最大。所以你搞一批人在那边，你做一些让他不知道的事情，他会起疑心，起疑心以后会怎么样？就会破坏你。所以呢，让国王他可以听闻，听闻他发觉没什么事，他就安心了。第二个呢，在我们人的世间，谁是最大的护法？就是国王。所以国王他听闻了戒律以后，他知道怎么护法，那么呢，他就可以配合佛教呢来做这个护法的工作。所以国王可以听闻，那为什么其余的人不准听闻呢？比丘比丘尼沙弥他们托钵不会托到皇宫去，皇宫要是请的话，都一定是什么准备好以后请过去吃饭。那托钵都到哪里呢？大概都到民间去托。所以呢，在托钵的时候呢，老百姓呢就会看到比丘比丘尼的行止。那你不知道戒律也没关系，你知道戒律的时候呢，你看到他不合戒的地方，你会怎么样？会说，会讥嫌。那你讥嫌出家众就怎么样？有过失啊。所以呢，在家众呢，其余的人呢就不得听闻出家的戒律，是这个样子。那么出家众呢，都有大概都有学习佛法，所以在戒律中用迦罗什来表示实时的时间，那么是就是有确定的时间的意思。譬如说在早上明相没有出来之前不得食，不可以吃东西。中午过午了以后呢不可以吃东西。那这个时间是确定的，不能随意更改。所以呢他用迦罗什来表示说这个时间是确定的，你们不要随便更改的意思。而且呢，在佛法中大概都用三摩耶识，很少用迦罗什来表示时间，是这个道理。那么这个第一个呢是解释迦罗什，第二个解释三摩耶识，此番破邪见时为五部阿含九分达摩不减黑白一切得闻。第二项是三摩耶识，汉地呢就翻译成破邪见识。佛为什么为众生讲法？就是要破除众生的邪见。所以佛为众生说五部阿含的经藏以及呢九分达摩的论藏，不论外道，外道就是黑，或者是内法的佛教徒，这个是白，都可以听闻学习佛法，以破除邪见。那这个五部阿含的阿含呢，就是佛所传承的教说的意思，是三藏中的经藏。五部阿含在部派中呢，就有不同的说法。 那么一般而言呢，就是指第一个长阿含，第二个中阿含，第三个相应阿含，第四个增一阿含，第五步呢就是杂类阿含，这个是五步阿含。那九分达摩呢，达摩照原彻书的解释就是阿毗昙，也就是阿毗达摩的意思，就是论藏。阿毗达摩呢是对观真理的智慧的意思，真理在这边，真理是所观的境，能够观真理的智慧是能观，那么这个是阿毗达摩的意思。那么引申转而指说呢，对于真理，对观真理的论藏为阿毗达摩。那么阿毗达摩有九分，在原彻书中呢有列举，这边就不说了。那第三项，三世流布施，如说一时佛在恒河岸，一时在深怒林。第三项世流布施呢，就是依世间人流布的语法来说这个时。譬如说世间人有时候说一时在这个时间佛在恒河的岸边，或者是说一时佛在深怒林，就是现在这个时间佛在深怒林，这样说话。那么现在这里的解深密经呢，说一时可以依前面的第二项三摩耶识来解说，因为呢解深密经属于经藏的缘故。那么呢也可以用第三项世流布施来解说，因为呢佛是依照世间的语法来安立解深密经的缘故，就是佛为我们讲解深密经是用世间的语法讲，所以也可以讲是世流布施这个意思。那么第三真谛三藏一时有十义，西方的第三师呢真谛三藏依十种意思来解说一时。一佛出世时，一定要佛出现在世间才能安立假名为众生说法，所以呢在经中说一时呢就表示有佛出世的时候。二说正法时，经中说一时呢在这个时间呢佛正在说什么，在说解深密经，所以呢一时也就是佛说正法的时间。三听正法时，佛在说正法，佛为谁说正法呢？为众生说正法，所以呢一时呢也正是众生在听闻正法的时间。四持正法时，这个持呢是受持的意思，受持的受是接受，持是意持，意念的意。众生听闻正法的时候呢要能够接受正法，还要能够意持正法。如果你不能接受佛说的正法，你就不能够得到益利。像外道听佛说法他不接受，所以他没有得到这个利益。你听了法以后呢，你如果不能意持，你也不能够得到益利。譬如说佛在说法的时候的第四天，他有时候也会来听佛说法，可是听完佛说法之后呢他就忙着去享乐了，所以他一享乐他就没有办法意持佛法，所以他没有得到什么毅力。所以这个是持正法时，我们听闻了正法以后呢要接受还要能够意持这个正法。五思正法时，众生能够受持正法时呢，受持了正法时候呢更要思维正法的甚深的义理，才能够使法义入心。你不去做深入的思维，法义是不能够什么入心的，只是随便听一听， 听完了大概没多久就忘掉了。一定要深入的思维，法义才能入心。法义入心了以后呢，就是第六，修正法事。众生思维正法以后，使得法义入心呢，然后呢，还要依持着正法来修行，来修正自己的身口意行，还要呢修习止观行，这个是修正法事。七，下善种时为菩提心。这个解生密经是属于大圣的经典，所以众生在听闻思维修行以外，更要发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种下这个菩提心善根的种子，所以还要下善种时发菩提心。八，成就善根时为生中国修四念处。这个善根呢，就是指家行位的暖顶忍是第一的四善根位。中国呢，就是指有佛法教化的地区，没有佛法教化的地区呢，我们称为边地。那修四念处佛涅槃的时候呢，阿难请问佛，佛涅槃以后要怎么样的修行呢？佛说依四念处修行。四念处就是修出世法的基础，所以佛说修四念处，就是你要去修能断除烦恼障所知障的法门的意思。那么依小圣的教法呢，就是从事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四种念处的修行。在杂集论的第十卷说，你依的身念处呢修行，就可以去入苦地，依着受念处修行呢，可以去入极地，依心念处修行呢，可以去入灭地，有法念处呢修行，就可以去入道地。有修四念处行就可以进入四善根位，成就善根，然后呢就能够解脱。要学习四念处呢，你就必须要生在有佛法教化的地区才能完成，所以说要先生在中国，生在中国以后见佛闻法以后，你才能够修四念处。那么在大圣修四寻思四如实智，观察明义自信差别皆是假立，没有真实性，也是修四念处。因为你修四寻思四如实智，就能够断烦恼障断所知障。那么这样解说，那么这里呢也可以依三十七道品来解说，由修四念处呢而成就信静念定慧，这五种善根，这是第八项。九，解脱善根时为听法说法持法静心修习，以此五缘得入解脱，故名解脱善根时。听法呢就是从佛闻法，说法呢是众生听了佛说法以后呢，学习自己学习了以后，随顺因缘也能够为其余的众生说法。实法就是众生接受了佛法的义理，并且能够实时的呢意识佛法的义理。静心，静心有两种解释， 第一个是呢，学法者他独自在极静处专心精进的思维法义，然后呢融会贯通，成就思所成慧，这是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呢，就是学法者要修学禅定，使心极静，使心的力量专一，为进入修所成慧呢做准备。这个是静心。修习呢，就是指修习止观行，以破除烦恼。经过了加行位的暖、顶、忍、势第一的四善根位，就能一刹那由凡入圣，证入圣果。那么从以上这五种缘呢，能证入圣道，解脱烦恼所知二障，那么解脱的善根呢就成就了，成为解脱善根时。十平等舍心时，若心多退名为下心，听法不入；若心动涌名为高心，听法不入；若作弃舍正法心，只是无名不平等心，听亦不入；若能拔尘一福，调停得中，念之舍平等，得入正法，故云平等舍心时。这个平等舍心呢，有多种的解说。那么我们这里呢，就依能够善巧的听法来解说。若心多退，名为下心，听法不入。这个退呢，是指听法者的心力衰退了。那下心呢，就是指听法者的心和昏沉睡眠俱醒。在听法的时候，如果听法者的心力衰退了，落入了昏沉睡眠的时候呢，这时候听法呢，法就不会入心。若心动涌名为高心，听法不入。动涌呢，就是你的心力非常的浮动，疼药，一直去想别的东西，不能控制。高心呢，就是指心中呢调举误作，心和种种的不正寻思相应，叫做高心。那么听法的时候，听法者的心受到了不正寻思的干扰，他也会什么法不入心，在听法的时候去想东想西的，那么法也听不住，听不进去。若作弃舍正法心，只是无名不平等心。你听法的时候听一听，听这东西干嘛，没什么意思嘛。这个时候呢，你就什么弃舍了正法。为什么会这么想？因为这个时候无明起来了，所以呢，无明起来了，你的心呢不平等，这个时候呢，你听法就听不下去了。所以说，若作弃舍正法心，只是无明不平等心，听亦不入。虽然还在这边听，但是呢，已经听不进去了。若能拔尘一福，调停得中，念之舍平等，得入正法，故云平等舍心时。心力在下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要提举心力，或者你思维光明相，或者思维佛法，这个时候就不落入昏沉睡眠，这个是拔尘。把你的心在下沉的时候呢抬起来，心在浮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你要立即转换所缘境， 你的心在浮动，在做什么？不正的寻思的时候呢，若发觉了，你就要什么？把所缘境转换，不要再去做不正的寻思。你要专注在你修止的所缘境，或者是呢，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呵斥你的不正寻思。这个是意福。那这样的调心呢，使心不下沉，也不掉举，那心停止在平等舍上，这个就叫做调停得中。念之舍平等，心中不昏沉，心中也不浮动，这个就是舍心。那么这样的舍心呢，能够等持的相续不断，使心安住，而不受不正寻思的境界的干扰，同时呢，也不落入昏沉睡眠，这个就是平等舍心。那心中不忘失平等舍心的境界，这个是念。心中明了正知，心和平等舍相应，而没有昏沉掉举，这个是知。在这种心相的时候呢，听闻正法，心便能够得入正法，称作平等舍心时。那么这以上十义呢，是真谛三藏解说一时。三诸论所说，在论点中呢，也有解说一时。一，依功德施般若论。一时者，说此经时，于时复说无量经故。在功德施般若论解说一时呢，是佛在说这部经时。那么在这里呢，就解作佛在说解深密经时。那么佛在其余的时间呢，据说呢，其余无量部的经典，但是呢，在其余时间呢，不是说这部经，这部经在现在说，这个是一时。第二个龙猛众略，大智度论呢也有解说一时，就如同前面的假名施舍时所说的，解说的是类似的，所以这里就略而不说了。三，一清光菩萨佛地论。金光菩萨呢，在佛地论有三种一时的解说。一，说听就近，总名一时。佛在一个聚会问众生说法，期间呢，说法者呢，刹那刹那时间相续，说法者不断的说法，而同时呢，听法者也是刹那刹那的时间相续不断的听法，那两者呢共同完成这相聚一会的说法与听法，这个称为说听就近。在这一会说法的与听法的全部时间总名为一时。二，一刹那顷，能持能说，能领能受，故言一时。这个是说呢，已经证入圣位的登地的菩萨，他得到了陀罗尼，能够总持一切法门。那么说法的佛或者是菩萨呢，依着陀罗尼的力量，在一刹那短暂的时间，即能一持，能说一切的法门，这个是一时。或者从能听法的圣位菩萨来说，一时圣位菩萨得到了陀罗尼，成就了清净的耳根的神通力，在一刹那他听说法者说一个字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对一切的法门毫无障碍的能领能受，这个也是一时。这个是第二种说法。三，共会相遇名为一时。 这种说法呢，就跟本地诸师的第四种说听共相会遇时相同。在众生的求法的时机成熟时，就感得了佛菩萨相应，然后呢，与众生共会相遇，然后契机说法，这个称为一时。那么诸论解说一时呢，也就到此解释完毕。第四项问：一大圣弥勒宗如何解释一即时的体性？提问说，一时的一是数目，时是时间，一为师的观点，一跟十它们的自体性是什么呢？答：数十即是有为法上分位假立，即二十四不相应中数即十也。请看讲义一的最后一页，这个图四。五位白法是礼别门总门为师。我们从上面往下看，五位白法是礼为师。这个法呢，可以分为有为法与无为法两种。先说无为法，无为法它是常法，是唯识的理性，也称为圆成实性。无为法就是唯识的真实性。再看有为法，有为法是无常法，它是唯识的事相，或者我们称为依他起性，那就是因缘生法。这个有为法呢，分为实法与假法两种。先看实法，实法是阿赖耶识中种子因缘和合所生之法，有色法与心法这两种。那么色法的特性呢，是执爱，就是这个色法呢，它有行执，它能够互相障碍，这个是色法。那么心法的特性呢，是缘虑，心法呢，它能够缘取境界来做分别思虑。那心法又可以分成心王与心所两种。那心王是主，心所呢是助伴。心王升起的时候呢，一定有众多的心所作为心王的助伴而共同升起，那这个是实法。假法呢，就是不相应行法，它是在色法以及心王心所等的有为实法的分位上假名安立的有为假法。所以呢，数目与时间就是在色法心法，色法与心王心所法上它分位差别上安立的不相应行法。那么在唯识中呢，它安立了24个不相应行法，数目及时间呢是其中的两个。那称为不相应行法的不相应呢，是简别于心所法，因为心所法是跟心王相应而升起的，所以心所法称为心相应法。而数与时这些法呢，是在分位上假立的， 它不与心相应，所以称为不相应法。这个行呢，不相应行法的行呢，有两种解释。第一个，这个行就是五蕴里头的行蕴的意思。这24种不相应法是五蕴中的行蕴所摄属的，所以称为不相应行。第二种解释呢，这个行是牵流的意思，也就是无常的意思。这24种法呢是无常法，所以称为行。那么在唯识学中安立一心王，二心所，三色法，四不相应行法，五无为法，就称为五位。那这五位呢总共有百法，也是心王有八法，就是我们讲的八个事。心所有51种法，总共分成六类。第一个是遍行心所呢，它有五法。第二个别境心所呢，也有五法。第三个善心所有11法。第四个烦恼心所有6法。第五个随烦恼心所有20法。第六个不定心所有4法。共计51种法。那色法呢也有11法。那不相应行法呢，刚刚讲了有24法。无为法有6法。所以合起来呢刚好有100个法，所以就称为百法。蔡老师在讲白法，可以去听听。心王即是八识的字体，心所呢是与识相应而生起的，那么色法是由识所变现的，所以不相应行是在识的分位上假立的，无为法呢是识的真实性。所以从这五种特质来说明唯识呢，称为别门唯识。而此五位百法呢，我们刚刚讲了都不离识，从这个不离识的观点来说明唯识，就称为总门唯识。那么这个图四呢，在我讲解二十论的时候呢，也有讲解，那边有做比较详细的解说。我们再回到讲义。第七页第五行的后面，数为安立显示个别事物计算数量差别。数目的安立是要能够计算事物在数量上的种种差别。比如我们刚刚在前面说了八识、51心所法、11种色法等等，就是在计算个别法的数量的差别。识位于因果相续流转，假立为识。时间呢是在因果法上安立，由种子为因得到现行的果，现行的果呢又熏成种子的因，在因果相续不断流转的形象上的分位安立了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何以故？怎么样假立时间呢？由有因果相续转故，若此因果已生已灭，立过去时；此若未生，立未来时；已生未灭，立现在时。由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的种现熏生的因果相续不断的流转中，如果作为因的种子，它已经得到了现行的果，而且这个现行的果在现在已经灭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假名安立为过去的时间。如果这个作为因的种子它还没有得果，所以果还没有现行，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安立为未来时，他未来会得国。如果作为因的种子，他现在正在得果，而这个果正现行，还没有灭，那我们就假立为什么？假立为现在时，就是现在这一刻。这样子安立了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五蕴门中行蕴所设，五蕴呢就是色、受、想、行、识。树木与时间呢，在五蕴中是设属于哪一蕴呢？答案是由行蕴所设。我们先解释一下行蕴。行蕴呢有两种：一、心相应行蕴；二、心不相应行蕴。在唯识学里头呢，安立行蕴的定义，那么在种类上有两种，第一种称作心相应行蕴，第二种是心不相应行蕴。云何行蕴？为除受想诸于心法及心不相应行。这个五蕴是有为法，那我们前面说有为法有什么？有色法，还有心王、心所以及不相应行四种。那这个色法呢，由色蕴所摄属，心王呢是由识蕴所摄属，那心所呢有51个法，其中受心所呢就由受蕴所摄，想心所呢就由想蕴所摄，那剩下的其余49位心所法，这个称为诸余心法，是由行蕴中的心相应行蕴所摄。那么不相应行呢，就由行蕴中的心不相应行蕴所摄。那这个树木与时间呢，是不相应行法，所以在五蕴中呢，它是由行蕴所摄属。处界门中法界法处亦是禁锢。那么又提问说，树木与时间在12处中与18界中是哪一处哪一界所摄属呢？12处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12处。18界呢是眼、耳、鼻、舌、身、意6根界，色、声、香、味、触、法6层界，以及眼、耳、鼻、舌、身、意6世界，合起来共有18界。这个数目跟时间都是我们意识分别出来的所缘境，所以在12处的门中呢，由法处所摄；在18界呢，就由法界所摄属的。依佛地论，或是心上分位影像是不相应，此曰唯识道理说。色法是心识所变现，心王就是心识的字体，心所是跟心识相应的法，都不离心识，而树木与时间是在这个不离识的色法、心王、心所的分位上假立的影像，属于不相应行法，它也不离识。这个是从一切法唯识的道理来解说它们的自体性，来解说这个一的数目跟十的时间的自体性。好，这以上呢就说明了一跟十的自体性。好，说明完毕。五，问不别显日出初时乃至中夜时说此契经，如下处等别指胜处，而此经中但说一时， 又有人提问说，那这个解深密经啊，如是我闻一时啊，佛在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一时之后呢，说到佛讲经的处所的时候呢，解深密经中特别的指出佛是在什么殊胜的大宫殿为处所来说的，也就是处所有特别的说明。那么为什么解深密经在讲经的时间上面呢却不特别的显明从日出到中夜中它是在哪一个时间哪一个特定的时间来说这部经呢，而只说一时呢，提出这个疑问。答：如佛地论，昼夜时分诸方不定，不可别说。佛地论中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佛在讲经的时候各个地方假立的时间不决定，所以呢不说特定的时间，只说一时。譬如说在台湾白天的时候，美国是在夜晚，时间是不一样的，时间的假立上是不一样的，所以只说一时。那么这个经文的意思呢就到此解说完毕。我们再看经文，我且犯甲一的教起因缘分分成五科，这是第三科，乙三别显教主，显示说此解深密经教的主讲者是谁，是薄伽梵，请看讲义一的第八项。这个薄伽梵呢在汉地的翻译中又翻成薄伽婆、薄伽梵、薄阿梵、薄伽拔帝等等名字，就是世尊的意思。一问：为何此经首要标示薄伽梵？提问说：为什么解深密经在一开始要标示薄伽梵呢？答：一制度论，说佛法人有其五种。回答说：依照《大制度论》第二卷的记载，有五种人能够为众生解说佛法。一佛自说，第一种是佛亲自为众生说法。二弟子说，第二种是佛弟子为众生说法。三仙人说，第三种呢就是在极静处修禅定有成就者为众生说法。四诸天说，第四种呢就是天人说法，就相传呢第四天他会为天人说法，下面会讲到。五化人说，第五种就是佛菩萨依神通变化为有情，然后呢再为众生说法。精简于四标薄伽梵，现在解深密经在经首标示了薄伽梵，就表示这部经是佛亲自为众生说的，而不是其余的四种说法。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二问：此经出解甚深意密意菩萨说，一切法无二之意，如何但言薄伽梵说？有提问说，在解深密经圣意地相品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有解深密意菩萨为如理请问菩萨解说一切法无二之意，所以呢说法者不止只有佛，为什么此经的经首只说薄伽梵的名而没有说其他说法者的名呢？答：有三义：一以少从多，二就胜说故，三佛 佛家背骨？回答，有三个道理。整部经中呢，佛在每一品他都有说法，而在解释密经中呢，其余的说法者呢只有少量的说法，所以呢以少从多，所以只施设薄伽梵的名字。第二，旧胜说故，众多的说法者中呢，只有薄伽梵他所证最圆满究竟，他的功德最殊胜，所以呢只施设薄伽梵的名字作为代表。第三呢，在经中呢，其余的大菩萨等的说法者，他们在说法的时候呢，其实呢都蒙佛加倍他们才说，所以呢只安立薄伽梵的名字。这是回答第二个问题。第三，经首标明有四种。在一部经一开始的时候呢，标示名字呢有四种情形。第一种只标佛名，第二种是只标婆家婆名，第三种呢是双标佛及婆家婆名，第四种是佛与婆家婆这两个名呢都不标示。下面呢分别说明。一，唯标佛名，如涅盘经，经首只标佛名的经，譬如大波涅盘经，真谛七世纪大师十号，经中何故不列于九而独称佛？大师呢就是佛，释迦牟尼佛呢在人的世界称佛，按照当时的印度的习俗呢有十个名号。所以提问说，为什么在经文中只标示佛这个名号，而不列举其他的九个名号呢？那我们先略为解释大师十号。大师十号呢，第一个是一，如来。如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同诸佛从安稳到来，那么此佛也是如是而来，所以呢佛称为如来。这个安稳道呢就是涅槃的意思，在涅槃中呢消灭了一切烦恼的苦，不再受后有生命果报体，所以是安稳道。能够成就安稳道就是如来。二，应供，诸佛成就一切智慧，灭尽一切障碍，所以呢应该接受一切众生的供养，所以称为应供。三，正遍知，诸佛能够正遍知一切法，诸佛如实的知苦集灭道四谛的相貌，诸佛如实的知一切法的实相不增不减，诸佛如实的知一切十方世界的世间相，所以名为正遍知。四，明行足，这个明行足的明呢是就是指三明。第一个是宿命明，众生成就了宿命通，能知道众生过去世的事，而得到宿命明呢能知道众生过去的事以及他的因缘业行。第二个天眼明，天眼通呢能够知道众生从此世界死亡以后升到哪里去，而天眼明呢能够知道众生从此世界死后生于彼处他的因缘是什么。三，漏尽明，漏尽通的漏呢是指烦恼，烦恼断尽 但是呢，不知烦恼会不会再升起，这个是漏尽通。那么烦恼断尽，并且能知道烦恼不会再升起，这个是漏尽明。那这三明呢，阿罗汉的三明跟辟支佛的三明呢，不圆满具足，而佛的三明呢，圆满具足，所以呢，这是佛的明足。行呢，是指身业与口业，只有佛的身口业具足，而没有过失，其余众生皆有过失，所以呢，这是佛的行足。那合起来呢，称为明行足。五善事，善事就是好趣的意思。佛成就了种种甚深的三摩地，以及呢无量的大智慧，然后再入涅槃，所以呢是善事。所以有偈颂说，佛以一切智为大车，行于八正道入涅槃，就这个意思。六世间解，是说佛能了解世间。世间有气世间及有情世间，佛都能够了知。佛并且能够如实的了知世间的因与果，以及出世间的道与世间灭等，所以呢，佛称为世间解。七无上士，在一切法中，什么法是无上的呢？涅槃法无上。而佛能够不从他人听闻，自己能够证知涅槃，并且呢，能够引导众生得至涅槃。所以佛如同涅槃，是法中的无上，佛是众生中的无上，所以佛称为无上士。八调御丈夫，丈夫呢就是指男人，印度的习俗呢以男人为主，因此这边讲丈夫呢就摄一切的男女。那么佛有大智慧，佛有大慈悲，佛有的时候用柔软语，佛有时候用苦切语，佛有时候用这两种语杂用来调伏，来驾驭这些友情，使这些友情呢，他们不失掉正道，能够保持在正道上，所以佛称为调御丈夫。九天人师，佛能教导众生什么是应做，什么是不应做，什么是是非善恶，那么众生依教奉行，努力的修道，就能够从烦恼中解脱，所以呢，佛称为天人师。六道众生得度者，以天与人为多，其余道的众生呢，得度的比较少，所以举天人为代表，为天人师。十佛世尊，这个佛与世尊是两个名号，合起来为第十个名号。佛是知者、觉者的意思，能够觉知一切法，是佛。世尊是为世间所尊重的意思。那么这以上呢是大师十号的略解，详细的你可以去参考《制度论》第二卷。这边讲佛的十个名号，据说佛最初的时候有万名，其实佛每一个功德就有一个名号，无量功德就有无量的名号，但是呢，最初呢安立万名，后来呢众生渐渐的愚钝了，所以呢佛的名号呢就减为1000个名字，后来呢众生就更愚钝了，于是佛就减为100个名字。那现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呢， 众生又更愚昧了，所以呢就安立十个名号。如果你查大藏经的话，它有一部经叫做佛一百八名颂，就列出佛的108个名号。再看下面，解佛具十义。佛的名号呢具有十义，特别殊胜，所以经中呢独称佛的名字。一，决胜天鼓。这个天鼓呢就是指刀立天。在刀立天的天人由于业报的缘故，那么在刀立天的善法堂呢就有一个天鼓。天鼓没有心，可是呢天鼓它能够觉知众天人他的心是不是放逸。所以天鼓它觉知众天人的心在放逸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天鼓就开始自己就开始响了。响的时候呢就现出微妙的法语。那么众天人听闻了天鼓响了，在说法语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集会在善法堂。这个时候呢，天地士呢就为众天人解说天鼓说的微妙法。那么天人听闻了以后呢，就能够心力勇猛，除去贪爱。那么佛能够觉知众生的烦恼，并且为众生呢演说妙法，使佛弟子呢心力勇猛，灭除烦恼。所以呢佛比天鼓更殊胜，所以叫做决胜天鼓。二，不由他物。佛能够不从他人闻法，自己开悟诸法实相，证得涅槃。三，离二无知。二无知呢，第一个是解脱障无知，就是指烦恼障。第二个是一切智障无知，就是指所知障。那么佛已经断除了烦恼所知二障，所以说是离二无知。四，已过睡眠。佛常在禅定中，已经不需要睡眠来长养自己的身心了，所以是已过睡眠。五，譬如莲花。莲花呢可以取它出于污泥而不染污，那么佛也是如此，佛出于杂染的众生而断尽二障，不再染污，所以莲花来譬喻佛。那么也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这个太阳光照出莲花的时候呢，莲花就会开，这个莲花呢就比喻佛的智慧。那菩萨修行呢，从初地到十地修行圆满的时候呢，佛的智慧呢就自然成就了，就好像太阳光照到莲花，莲花就开了。所以说呢佛是譬如莲花。六，自性无染。佛的自体性是清净无染的。怎么说呢，佛的自性无染有五种意思。第一个，佛的自体呢已经没有杂染相，所以说是自性无染。举个例子说呢，佛的自体呢就譬如虚空，杂染呢就譬如烟雾。烟雾在虚空中，但是呢烟雾不能够什么染污这个虚空。第二种呢就是说佛的自体呢能够对治杂染，所以说自性无染。那譬喻呢就说佛的自体呢就好像烧红的热铁，杂染呢就好像蚊虫，这个蚊虫如果停在热铁上面的话呢就会被热铁烧死了，所以蚊虫呢不会停在热铁上面。第三个呢就是说佛的自体不是杂染能够安住的处所， 杂染呢就譬如说是大的石头，佛的字体呢就譬如说是虚空。这个大的石头呢，你不能够什么放在虚空中而不掉下来，它不能够安住在虚空中，也就是说杂染是不能够安住于佛的字体上的。第四个，佛的字体不会被杂染由清净转变为染污。那么譬喻说呢，佛的字体就像白玉一样，杂染呢就譬如这个墨汁，你把白玉放到墨汁里头呢再拿出来，白玉不会被墨汁染黑。所以佛虽然在世间呢度化有情，但是呢佛不会被世间所污染。第五个，杂染法它本来是虚妄的无常法，佛的字体呢是真实常住，无常的虚妄法是不能够染污真实的常住法。举个例子说呢，虚妄的无常法就像我们想象的一个虚妄的刀，真实法就像我们看到的实有的石头，你心里想象的刀是不能够砍坏这个实有的石头的。所以说佛的自性是无染的，从这五个方面来解说自性无染。七，具足三义。佛具足三义：一，假名佛即六神通，能够具足天眼通、天耳通、宿命通、神足通、他心通与漏尽通，就可以假名安立为佛。如果这样说呢，则这个大阿罗汉还有辟支佛七地以上的圣位菩萨都可以称为佛。但是呢，只有佛才六种神通圆满，其余众生则不圆满。二，即灭佛或不生故，或在此是指烦恼障与所知障，二障都断尽了不再升起，是即灭的意思。只有佛二障的种子与现行都已经灭尽了，所以说是即灭佛或不生故。三，真实佛即是真如，金刚经说如来者即诸法如意，就是这个意思。真如就是诸法的真实相，能悟入真如就是佛。那么登地的圣位菩萨证得了部分的真如，只有佛圆满的证得真如，所以佛呢具足了以上三义。八，具足三德。这三德呢就是法身德、般若德跟解脱德。先且说第一个法身德，佛的本体是以常住不灭的真如法性为身，称为法身德。二，般若德，指佛的智慧能如实的悟入法性与法相，这个是般若德。三，解脱德，是佛已经远离一切系缚的障碍，得到大自在，这个是佛的解脱德。那么也有处说三德是什么呢？就是智德、断德、恩德。智德呢，就是破一切无知而成就无上菩提者，谓之智德。断德呢，是断一切烦恼而成就无上涅槃者。那么这以上二德呢，是佛的自力。恩德呢，是佛具有大悲心，能够救济一切众生，这个是属于佛的利他，这个也是三德。九，具三宝性。三宝呢就是佛宝、法宝、僧宝。那么佛具足三宝性怎么说呢？佛是觉者，佛的心能够觉照诸法，非空非有，所以呢佛是佛宝。佛具足恒沙的自性功德，能够鬼持一切法， 所以只有佛能够什么安立一切佛法为众生说法，所以是法宝。佛他完全的和，佛没有为真的过失，而僧团呢就具有和无真的特性，所以呢佛是僧宝，这个是具足三宝性。十，自知令他知，佛能够自己证知诸法实相，得到大涅槃，并且能够令其他众生证知诸法实相，得大涅槃。这个以上呢是佛的实义，因为具有此实义呢，所以特别的殊胜啊，所以经中说说佛。二，为标婆伽婆名，如大品般若经，有的经首只标示婆伽婆，譬如大品般若经、解深密经等。佛地论，佛具十种功德名号，何故如来教传法者于一切经首皆至如是婆伽梵名？清光菩萨在佛地论中提出这个问题，佛具有以上大师的十号来全表佛的功德，什么缘故佛教传法的阿难在一切的经首安置婆伽梵，就是安置世尊这个名号呢？解，为此一名世贤尊重故，诸外道皆称本师名婆伽梵。解释说，有情被安立了婆伽梵的假名，那么世间人呢都尊敬重视这个有情。譬如说世间的各个外道的教派也都称他们的创始的老师名为婆伽梵，所以呢佛教也称佛为婆伽梵，把婆伽梵的名字放在经首，表示这部经也是世间人所应该共同尊重的，这个意思。又此一名总摄诸德于名不尔，是故经首皆至此名。又用婆伽梵这个名字呢，就表示了总摄如来的各种的功德，而其余的名号呢只全表如来的部分功德，所以在经首标示了婆伽梵的名字，就是称赞佛所有的功德。那么由于以上这两种原因呢，所以只标示婆伽婆名。三，双标佛婆伽婆名，如无上一经，有的经首呢同时标示佛与婆伽婆的名字，譬如无上一经真谛的七世纪，佛婆伽婆有其四句，真谛七世纪中说佛与婆伽婆的排列组合可以有四种情形：一，是佛非婆伽婆，即声闻二圣，观四谛证无余涅槃，在其自位中得名为佛，不修功德行非婆伽婆。第一种是佛但不是婆伽婆，这个就是指声闻圣与缘觉圣这二圣中由修习苦集灭道的四谛观证得阿罗汉果，或者修习十二缘起观证得辟支佛果，再进入无余涅槃的人，在他们的声闻圣或缘觉圣中的果位中，他们也可以称作佛，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广度众生，没有广修众多的功德，所以不得称为婆伽婆。二，是婆伽婆非佛，即是菩萨功德行满名婆伽婆，即在因为智慧未满不得名佛。第二种是婆伽婆而不是佛，这个是指菩萨行者 在生死中度化了无量的众生，广修种种的功德，所以称为婆伽婆。那么菩萨修行的时候呢，还在因位，还没有得到无上菩提的佛果，法无我的智慧呢，虽然他能够部分的证得，但是还没有圆满，所以呢不能称为佛。三，非佛非婆伽婆，是凡夫，其不修智慧不名为佛，不修功德非婆伽婆。第三种呢，既不是佛也不是婆伽婆，这个是指一般的凡夫，因为智慧没有修得圆满，所以呢不能称为佛。同时呢，凡夫呢也没有广修功德，所以也不能够称为婆伽婆。四，一佛一婆伽婆，即是佛世尊，智慧圆满故名为佛，功德具足是婆伽婆。那第四种呢，既是佛也是婆伽婆，就是经首所说的佛世尊，因为他已经成就圆满的智慧，所以称为佛，并且在三大无数劫中广度众生，功德具足，所以是婆伽婆。若但言佛，恐烂二圣；若单婆伽婆，烂于大菩萨及转轮王，不知何说，即是如来。如果经首呢指标是佛，恐怕会有人误会是二圣的阿罗汉或者是辟支佛在说这部经。如果经首指标是婆伽婆，又怕有人误会是大菩萨或者是转轮圣王在为众生说法。那么现在呢，经首合说佛婆伽婆，就表示这个是具足大师十号的如来在为众生说法，而不会那么误认。是故无上一经及金刚般若皆作此言佛婆伽婆也。所以佛说无上一经，还有真谛三藏翻译的金刚般若经，都在经首放置佛婆伽婆的名号。但是呢，金刚般若经在不同人译的版本中，在经首的标识是不一样的。譬如鸠摩罗什的译本，它只有放置佛的名号；菩提留支所译的版本呢，它只有放置婆伽婆的名号。所以这以上的这个分别呢，是真谛三藏的分别。四，二句不标，如相续谢脱经心经，有的经首都未标示佛名与婆伽婆的名字，譬如相续谢脱经。相续谢脱经呢，因为翻译者只翻译了一部经中的最后二品，而没有续品，所以呢经文没有标示佛或者婆伽婆的名号。那么又例如心经呢，这个就是指玄奘法师所译的版本，是大般若经的一部分，由结集菩萨特别选录流通，所以在经首呢也没有放置佛跟婆伽婆的名号。五，菩提留支金刚仙论，依西方正本一切经首皆云婆伽婆，此方诸经或佛或婆伽婆，或复双举佛婆伽梵者，随译者译。菩提留支在他翻译的《金刚仙论》中说呢，依照印度的梵文的原版本，在一切经首呢都只标示婆伽婆的名号。那到了传到了汉地以后呢，从梵文翻译成汉文本呢，随着翻译者的心意有所不同呢，有的翻译者就只放佛的名号，有的就只放婆伽婆的名号，有的是两种名号都放，就是随着翻译者的心意而决定，也没有一定的标准，是这个意思。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本来上次讲完课，说过年嘛，然后再放个寒假，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 休息一下，然后多看看书，结果嘛就感染流行性感冒。结果流感快好的时候啊，又并发鼻窦炎，去挂急诊看医生，就拿了那个抗生素吃了一个礼拜，结果这段时间也没做什么事情。所以呢，怎么讲呢，本来心里有一个想法，那这个想法是什么呢？是遍计所知性，是我遍计出来的，我心里想的。那得流行性感冒是什么？是依他起法，啊，是因缘法，对吧？你这个因缘到了，你就得流行性感冒，就感染流行性感冒了。你心里想的是一回事情，可是呢，依他起的发展，不是照着你的什么，你的遍计去发展的，它是照你的业力来发展的，是不是？可是我们总是认为事情会照我们的想法去发展，是不是？那等到事情不照你的想法去发展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就苦恼了，对吧？所以我们总是不能够承认说它就是依他起性，是照你的业力发展的。我们总认为说我们做什么，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控制它，可以它会照我的想法怎么发展，怎么样怎么样，想了一大堆。有的时候它的确是照你的想法显现的，可是它还是有什么，有你的业力显现的，它还是依他起性，它不是遍计所知性的。所以你在那边遍计，不管你怎么遍计，他都不是照你的遍计在做，他是依着他的业力，阿赖耶识的种子因缘成熟了，他就显现这个相貌出来。可是愚痴的我们总认为我们可以控制他，所以就什么，就痛苦，然后呢就生死流转，因为他不是照你的想法去做的。那你这个想法是什么？是虚妄的，是妄念。妄念是有的，但是你想的那个东西，它是没有自体的，它是不存在的。就算你想对了，它还是不存在的，那是你想出来的，那只是你的什么第六识在语言文字上面去做各种分别而已。只是这样而已。所以解释命令要讲什么，就是告诉你一切法它是什么因缘的显现，它没有你想的那个什么那个真实性的存在，它不是你由遍计中去执着的那个真实性，那个东西是没有的，它只是照着因缘法显现了，哪一个因缘成熟了，它就显现出那个相貌来。那因缘法的显现，它有它的一套的什么规则在，有因必有果，啊，造因必得果，对，因没有得果不灭，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它有它一套的系统存在，这套系统它是存在，但它是虚妄的，它并不真实，因为它是因缘合成的，它并没有真实的体性。可是我们老认为这些东西是真实的，就赋予它一个什么我们想象中的体性，那个你认为那个真实的体性是没有的，那是你的遍计所知，那是你的执着。你有这种执着，就什么认知错误，所以呢就生死流转。你熏回去那个种子以后就要再得果报，那它是杂染的，因为你是错误的认知。那学习佛法就是很简单，你得到正确的认知以后，你用正确的认知去观察这些事情，去熏习它，慢慢它就产生力量，它在你阿赖耶识中就产生力量， 最后让你的无漏种子现行，就开始能消灭你的杂染种子，最后你继续修行就成佛了。所以修行不难，只是要做，要先学习，把道理搞清楚，然后要什么，照着这个道理去修行。道理知道了不修行也不行，那就变成什么空口说白话了。所以要做，不要学一点就很到处去传法，到处给人讲，他自己也没搞清楚，对不对？还是多熏习一下比较好，好吧？啊，今天没什么问题。 法师阿弥陀，在这个第六页第三大象征第三章。这个解释一时有十义这边，一时有十义，然后提了十种解释嘛。在当中第八，这个成就善根时，为生中国修是念处。依照刚才法师的说法，就是。就提到这修四念处，你先，你有，因为我们一般普遍说法就是观身不净这个四念处，但是你在这边有提到说大圣的修法是四巡视是如是是这个观法，为什么他是也算是属于四念处的？ 刚刚不是讲这个道理吗？因为他能够对治。烦恼障能够对治所知障，佛说照四念处修行，意思就是说，你能够对治烦恼障的法门，对治所知障的法门，这个就是四念处，不是只是说只有这个这么窄的身受心法四念处，那你后面呢？三十七道品还有后面，你后面都不要修了吗？只要修前面吗？对，所以这个法门它能够对治烦恼障所知障。它就是四念珠，只是举四念珠，因为它是最初举这个什么来代表而已。 那可以说，这个四念珠这个比较，它的含色是比较宽的。 意思就是说，比如说调御丈夫，刚刚讲丈夫是男人，他没讲说女人没讲。我提一个男人是主，提了这个主就什么代表了。那一个东西我提了线的头，就代表这条线就串下去了嘛。那我提了四念处，那你三七道品就包括在内了。 Okay. 好，然后在这讲义一的第八页边，第三项经首标明有四种：一为标佛名如涅槃经，这边提的第一项这个真谛七世纪大师十号。刚才请问法师刚才。这个你刚才白话解释它的意思是依真谛法师的解释，是吗？ 你说哪一个地方？ 就是 第一，对啊，这个真谛七世纪的话，就是， 所以这刚才里面白话解释是真谛法师的意思， 是， 所以 但是佛的时候，不是照真谛法师的解释，是照经上的解释，经论中的解释。 所以是 大师十号经中何故不列于九而独生佛，这是真谛七世纪提出的问题。然后他下面是佛具十义，这个是解答。 佛具十义是决胜天古，这些是真谛法师的意思。 他说了这十义，然后我来解释这十义。那我解释的时候呢，不是照我自己的意思解释，是照经典里的想法解释的。 OK。其中第一个那个如来有提到说，就是如同诸佛从安稳到来。 对。 这个可不可以讲说，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说，就是因为佛教讲无始嘛。 嗯。 就是前前有前前，可以这样讲吗？ 是啊，就是没有第一尊佛。那个有台湾有一个人说他是第一尊佛，他是初始佛，哦，是不是叫喜饶根登是吧？还喜饶登根，我不太清楚他的名字。一个叫做我看上次在公车上面看那个叫他叫什么法王，什么巴洛什么什么法王。他说他是初始佛，是第一尊佛。啊，那色大圣论讲得很清楚，没有第一尊佛，推不到的。 OK， 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啊，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回向。自皈依佛， 自皈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皈依法， 自皈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一僧， 自归一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慎重， 何难慎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